编年记下第十七章，阿撒的儿子约沙法特继位为王，发愤图强，对抗以色列，在犹大各坚城内派入了大军，在犹大地内和他父亲阿撒所克服的厄弗拉因各城里也派上了守军。上主与约沙法特同在，因为他遵行了他父亲最初所行的道路，没有寻求过巴尔神，只寻求他父亲的天主，履行他的诫命，不照以色列的作风行事。因此上主巩固了他统治的王国，全犹大人都给约沙法特献礼，所以他财产很富，尊荣很大。他一心在上主的道路上向上迈进，铲除了犹大境内的高丘和木偶。他为王第三年上，派遣了他的官员本海尔、敖巴迪亚、泽加里亚、乃塔乃尔和米加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。随从他们的有勒卫人舍玛雅、乃塔尼亚、泽巴迪亚、阿撒尔、舍米拉摩特、约纳唐、阿多尼亚和多比亚，这些都是勒卫人，还有司祭厄里沙玛和约兰，他们随身带着上主的法律书，在犹大施教，走遍了犹大各城，教训百姓。上主威震犹大四周所有的国家，因此都不敢与约沙法特作战。有些培勒舍特人向约沙法特进贡献银，阿拉伯人给他呈现家畜，即公绵羊7700只，公山羊7700只。约沙法特的势力日渐强大，达到顶峰，在犹大建造了一些堡垒和储货城，在犹大各城又做了坚固的工事，在耶路撒冷驻有英勇的部队，他们的人数按照家族记录如下：犹大的军长首为阿德纳军长，率领30万勇士，次为约哈南军长，率领28万人，其次为齐格离的儿子阿玛西亚，他甘愿献身于上主，率领20万勇士，属本雅明的有勇士厄勒雅达，他率领20万管弓和持盾的人，其次为约扎巴德，率领18万常备军人，这些都是服侍君王的人。王在全犹大各坚城所派驻的人尚未计算在内。